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特別嘉賓盧安迪。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好啦，今日嘅新聞咧就係、是、呢個確診大約20宗，即係間健身中心擴散。咁另外仲有咧，大陸嗰度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召開記者會。咁政協常委呢、這個何政協常委何柱國咧就話，選委會擴大到1500人，有利於行政主導。咁同時亦都有傳言噃，話咧何政協咧，何政協常委咧就嬲啊林鄭咧，係去辯論咧就想參選特首佢自己。咁我認為冇咁嘅事嘅，因為有一種傳聞話林鄭想連任，想連任咧就梗係要問下過唔過得到何柱國嗰關啦。因為何柱國咧就對林鄭就有少少情意結，這個事源呢好多問題。2018年呢，即是人家東周刊呢紀念刊慶呢就請林鄭去做特別嘉賓。咁點知呢，這位特首出言不順就話如果要做到東周刊聲稱的 credibility, reliability, 就要拭目以待。喂，這些不合禮數嘛，是不是盧博士。 嗯， 人哋请你嚟，点可以讲呢啲嘢咧？ 我谂何柱国先生都系一向系一个好我行我素嘅人啦。 系， 但系至于佢系咪真系会出嚟参选特首咧？這个我谂都系未必系认真咁样讲嘅。 系啊，冇错，呢个系唔合逻辑啊。 嗯， 即系喂，我如果话我要同林鄭要辩论咧，系正于我想参选，即系我而家陶杰都想同 Meghan Markle 辩论。你做咩食皇室啲嘢，舐佢啲水，又是喺出面反皇室。我话要同呢个梅根辩论，唔等于话我想做英国国王啊，系咪啊？所以呢个何柱国参选咧，应该冇咁嘅事。但系你话要同林郑辩论，yes， 咁咧希望佢亦都接受挑战，系嘛？ 系啊，咁何生一向都无宝不落。我意思系。即係對於喺個新聞裏面咧，一定咧係即係率先咧搶吸精啊！我哋叫做 eye catching， 吸曬咯，乜精都俾佢吸曬咯！今次好啊，咁今晚請阿盧安迪嚟咧，梗係講你想講啲深層次嘅，你知啦，近來有啲紛爭啦，係嘛？就呢、是、個梅根嘅問題啦，係嘛？食嗰度就講句難聽啲，就屙嗰度啦，或者大陸話齋叫做吃飯就砸鍋啦，攞緊戴安娜王妃基金同埋查理斯醒嗰啲 pocket money 咧，就喺美国喺度唱衰皇室，话人哋种族歧视啦。咁啊，佢个老豆都睇唔过眼，喺呢个加州嗰、那个就话佢唔觉得英国皇室有种族歧视。嗱、呢个问题都系我哋成日讲过吓。喂，当你系下下不如意，或者你一啲巨婴式嘅诉求喺西方社会得唔到咧，你就好中意话人哋种族歧视，系嘛？嗱，呢个问题咧，即系讲到左交，我哋第日另案处理啦。今日想请卢安迪上嚟，你想讲咩问题啊？ 系，我就想探讨一下，就系东方文明同埋西方文明之间嘅一啲本质差别啦。而呢个亦都系曹生你过去有好多言论都系讲到唔同民族个民族性啦，都系引起好多嘅讨论嘅。咁同埋呢样嘢，其实亦都楞到最近香港嘅一啲时事嘅。因为我想带出嘅嗰个本质差别咧，就系、是、东西方文明系对于一般性嘅抽象原则嗰个重视程度系唔同嘅，而呢样嘢点样体现到喺而家香港嘅时事呢？就系、是、譬如近排有啲人批评一啲政务官、公务员嘅一啲办事方式啊，又或者对法官嘅批评啊，又或者甚至以前对于曾玉成先生担任立法会主席期间嗰啲行事方式嘅批评呢，其实都系体现咗呢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我哋办事系基于一啲一般性嘅抽象原则呢，定系基于一啲具体结果的考虑啦，咁而呢个亦都系我觉得东西方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嚟嘅。 东西方文化嘅思维咧，我谂最由我哋开始讲个分别就系个 language， 個語言嘅問題係嘛？即係一種講法，中文啲象形文字係不利於咧西方精確嘅邏輯思維嘅發展啊！你同唔同意？ 係啦，咁我諗中英文嘅分別咧，或者即係漢語同埋印歐語系嗰個分別咧，就係、是、西方嘅語言咧係比較抽象一啲嘅，同埋喺個邏輯上同埋文化上係嚴謹一啲嘅。但係我覺得呢個亦都唔係個根源，呢、這個只不過係佢哋唔同嘅思維方式嘅表現出嚟嘅一個表徵嘅啫。背後係有咗個思維方式之後，先至會有呢啲語言上嘅唔同嘅。 咁但係東西方嗱，即係呢個題目都好大啦。東西方呢兩個唔同嘅思維方式，或者我哋叫文化啦，大啲。咁、啊。即係個因由係乜嘢呢？即係嗱，我哋見到個表象，其實我哋如果唔知道嗰個源頭啊，嗱，譬如有人會用歷史地理嘅角度分析，甚至有人會用氣候學去分析， 係 啊，甚至有啲人呢即係誇張到佢哋食乜嘢大啊，於是影響到佢哋嗰個即係個大腦。譬如有話西方人呢就係、是、肉食嘅， 嗯， 啊，我哋東方人呢就係、是、唔係草食啊，即係食呢個谷物類，或者係唔係食咁多肉嘅，咁造成呢佢哋因為咁樣呢喺歷史個發展上面讀嗱，呢啲係國家各派嘅，咁我自己讀歷史啦，咁當然啦，呢啲係即係冇定論嘅，但係好有趣嘅，究竟係地緣政治學啊、氣候學啊，甚至去到叫做食物學 咧，係啦，我最近都寫咗幾篇文章探討呢個問題咧，咁我就想喺呢度都拋磚引玉講一講我嘅一啲猜想咧，我就覺得呢個背後係離唔開個地理嘅因素嘅，因為畢竟咧。我哋根据而家人类学嘅研究，全世界所有嘅人都系大约60,000年前喺非洲行出嚟噶嘛，咁行咗去世界唔同地方，然后发展出唔同嘅文化，咁我觉得自不然咧系会同唔同地理嘅影响系有关系啦。咁地理点样影响咗佢嘅文化呢？咁譬如我哋比较翻中原嘅人同埋欧洲嘅文明咧，喺上古嘅时代咧，希腊系以海洋嘅贸易为主要嘅生活方式啦，但系东方系一个农耕文明。咁呢两样嘢之间有咩分别呢？就系、是、由一个本体论同埋知识论嘅角度嚟到讲，当你日常需要面对嘅唔同嘅情况越多咧，你就必然系会需要发展出一啲抽象啲嘅原则去到指导你嘅行为，咁样先可以应对到好多多元化嘅情况嘅。因为你冇可能样嘢都具体咁样应对嘅。但系调翻转头咧。喺東方嘅農耕文明咧，佢哋係年復一年咁樣按照一個固定嘅規律去到作息同埋耕作咧，咁於是乎就可以好多樣嘢咧，都樣樣嘢係好具體地去 pin down 咗。咁我覺得呢個就係點解西方發展出比較抽象嘅思維嗰個根源啦。譬如我哋見到唔單止喺語言上啦，甚至喺數學上咧，中國古代嘅數學都係有一啲好精彩嘅發現嘅。譬如我哋知道。Pythagoras theorem 啦，西方所稱為不是定理咧，中國古代都發現咗一啲不是定理嘅特例嘅，但係咧，唯獨喺古希臘咧，先至發展出一種公理嘅系統，去到嚴謹地邏輯地去到證明出嚟，呢、這個就係東西方嘅一個分別啦。同埋喺倫理學上都係嘅，譬如我哋見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嗰啲人，佢哋講嘅倫理哲學咧，佢哋係講一啲比較。抽象嘅一般性嘅概念，但係呢唔止得東方譬如禮記呢，佢係會講同你唔同關係嘅人邊個人死咗，你係要喺個廟入面喊呢，定係喺個寝室入面喊呢，定係寝室出面呢，定係喺野外嗰度喊呢，係講到咁巨細無遺嘅。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因為背後係海洋文明同埋農耕文明個分別啦。 係啦，呢度亦都係一個理論啦，就係、是、因為即係而家都係研究緊㗎，好多人都用呢個理論引申去到中國，即係譬如中國或者係呢啲即係叫東南亞農耕文明嘅國家或者民族咧，佢哋係缺乏一種咧，即係開拓或者科學嘅發展嘅土壤啦，我叫做啊，就因為咧佢哋係啊，即係安於喺個大地上邊。咁而歐洲或者係嗰邊嘅文明咧，就要開拓啊嘛。 希臘羅馬 係啦，佢哋亦都海洋文明啊嘛。由嗰時開始，去到後邊嘅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係嘛？ 甚至有啲人由個神話學嘅角度嚟到講咧，就係、是、點樣可以睇得出西方係比較肯去挑戰權威嘅咧？就係睇翻西方嘅神話有唔少係弑父嘅神話，但係東方係少啲嘅。呢、這個都係反映咗海洋文明係會令到佢更加敢於開拓同埋挑戰權威嘅。 咁所以其實咧，你話中國嘅，即係你話由呢個秦朝開始啊，呢、這個漢唐咧一路都有開拓疆土，但係佢個開拓係向北部。 或者是跟内陆方面呢匈奴啊西夏啊这个突厥啊那里战争。就不是说向海洋啊那里啊是行出去开拓。 嗯 啊、所以这个呢即是亦都即是那个地理和气候决定了。 嗯 啊、你欧洲不是喎，希一个希腊和一个罗马呢它南出去一步已经是地中海了。由地中海呢很快就到非洲北岸了。咁然后嗰度呢嗰啲阳光啊呢、这个雨水啊种种呢都係好丰润㗎喎。咁呢就不止呢即係提供到一个文明更加丰盛嘅一个摇篮嘅起点啊，即係多啲灵感啊，而且呢艺术啊诗歌啊等等呢好似係英国文学早期啊呢、这个同埋希腊罗马的史诗都是跟航海有关，而中国呢我睇一个诗经和楚辞呢、 嗯、 都是两个内陆农耕文化、 嗯 啊、的体现的。诗经就很简单，即是那些句子结构四字一句，我曹东山是吧、嗯、这些呢或者叫做、这个苗条淑女君子好逑，而楚辞呢就那些字眼呢是严厉一点。嗯但是都是内陆的跟龙江和长江和黄河是有关系跟海洋无关。 是啦，其实中国南北之间都有分别嘅，就即係譬如以前梁启超先生同埋王静安先生即係王国维呢都探讨过中国南北之间嘅分别呢，呢、这个由三代以上都已经有呢一个分别嘅啦，就係、是、南方系比较出世同埋比较逍遥一啲，而北方就系比较入世同埋务实一啲嘅，而呢个背后其中一个原因就係因为南方嘅气候呢系比较舒服呢，所以啲人比较多余力，而北方呢嘅气候呢就系、是、比较比较辛苦一啲啦， 但系总嘅嚟讲咧，都系即系受制于一个大陆， 嗯， 系咪？同埋河流， 嗯， 就唔同咧呢个欧洲咧，啊，就系、是、一个海洋， 嗯， 啊，呢两个咧就即系嗰个影响到一即系民族同文化嘅视野。好啦，啲广告翻嚟再讲。啊，呢个内陆嘅农耕文明咧，亦即系本人所讲嘅中国人嘅小农基因嘅来源啊。 嗯， 因为咧佢嗰啲地理又高山阻隔，系嘛，村落之间咧冇乜点往来，所以佢哋通婚咧就中意表哥表姐，一路到《红楼梦》都系。咁表哥表姐咧就姨表姑表通婚咧，系有利于嗰土地嘅传承，因为大家系一家人。 嗯， 咁所以解释咗你头先讲点解《礼记》里边咧。是咁着重呢个中法嘅规矩。嗱、这个、呢个咧就係、是、同西方包括英国啊。英国欧洲都系经历过类似嘅叫封建制度封邑啊。 嗯。 係咪咁西方咩英以英国为例先啦嘅封邑啊封建同中国嘅封建呢就係、是、中国人嘅封建呢一早呢就有个中法家族伦理嘅意识做一个 bondage。 嗯。 嗱、这个呢个咧就同西方嗰、那个就係、是、国王同埋土貴族之間立一個契約，譬如話喺英國早年嘅歷史咧，有呢個叫七王啊，七個部落啊，佢哋之間個共處一個好粗嘅契約，係嘛？然後咧一路到呢、这個約翰國王1215年嘅大憲章，所以佢哋嗰契約精神咧，就同中國人嗰種就算同時係封建嗰種中法倫理啊，經咗精神攞嚟做。約束力呢係好唔同，係咪呢可以咁講。 係啦，嗱虽然中国嘅嗰啲中法嘅封建呢同欧洲嘅契约封建呢已经争咗少少㗎啦，但係呢个都唔係太大问题，因为其实喺中国呢即係几次政治权力非常之分散嘅时期呢，包括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同埋民初北洋嘅时代呢，其实都已经系中国喺思想上系最百花齐放最自由同埋呢一啲道德嘅发展水平最高嘅时代嚟嘅。譬如思想上我哋知道春秋战国有百家争鸣啦，跟住魏晋南北朝同埋五胡十六国嘅时候呢就有道家嘅复兴同埋佛教嘅传入啦，跟住民初北洋时代就有好多西学东渐嘅风气啦。咁同埋我想讲呢就係唔单止佢哋喺思想上系特别活跃呢，甚至喺道德嘅水平上呢亦都系有所提高嘅。就譬如话呢我哋知道好多人都话因为陈寅恪话中华文化系造极于赵宋之势嘛，但係我觉得呢如果是计啲人嘅水平嚟讲呢，春秋战国嗰个时期呢先至系一个巅峰啦。因为嗰陣时啲人呢系好有一个气节同埋君子嘅精神嘅。 当时啲人打仗呢，双方列阵呢是一定要一样咁多架战车对住对方，同埋呢当佢下令冲锋嘅时候呢，你淨係可以吉你正对面嗰架车，唔可以吉，唔可以打斜咁样吉隔篱嗰架车㗎。同埋呢規定呢，如果啲人逃走呢，你係唔可以追住佢嚟殺嘅。譬如呢呢、這个左转宣公十六年入面呢就有记载呢，有一次楚国同晋国打仗呢，晋国有个士兵逃走嗰阵时呢，佢架战车个碌棘住咗。咁当啲楚国啲士兵追到佢嘅时候呢，唔单止冇成人之危，而且呢仲喺度笑佢，嘩你架车咁渣㗎，同埋帮佢维修咗佢架车送佢走，等佢安全咁样撤退囉。呢都系嗰阵时啲人打仗好君子嘅表现囉。又譬如宋襄公，正正系因为佢太过仁慈，俾楚军渡埋河同埋列埋阵先至开始打仗，所以输咗嘛。呢、這个就系点解佢虽然最后失败咗，但系都咁受人尊敬啦。 呢个同后来嘅兵不厌诈，同埋呢喺现代期间呢个叫国共嘅内战里面，是这个共产党使诈同埋呢冇底线冇任何道德嘅制约呢，是这个好大嘅变化。这个呢中国早期春秋同战国呢度呢有一少少嘅君子精神，是不 是？是啊，唔单止系即系两个诸侯国之间嘅战争啦，甚至一啲个人，譬如我哋睇孔子个弟子子路，佢点样死嘅呢，佢系整鹰而死㗎嘛。即系话呢佢同人打交呢，即系佢都系一个小型嘅武装嘅斗争嚟嘅。佢同人打交呢，打到佢个武甩咗呢，佢系宁愿俾人吉死呢，佢都要整返正自己顶帽啦。呢、這个有啲似彼得系呢个倒挂十字架而死咁样啦。但系呢一个上古嘅贵族精神呢，我諗由呢、這个秦末呢就系、是、即系基本上系没落啦。秦朝嗰阵时候基本上都仲有一啲以前即系三代一路传承落嚟嗰啲贵族都仲喺度，但系秦末就基本上冇咗啦。尤其系呢个刘邦同项羽之争呢，有啲人觉得项羽击败刘邦呢，即系所以刘邦击败项羽呢，就系、是、呢个流民政治击败呢个贵族政治嘛。但系其实都唔完全准确，因为项羽都有好多失信嘅嘢。 嗱、呢样呢我有一半未必同意啦，因为呢唔系淨係东西文化嘅问题。呢、這个我因为我对军事比较有兴趣，即系同军事有关。因为呢而家你讲緊嗰个即系时代，上古嘅时代呢，战争系属于贵族。其实西方都系、即系中古或者系嘅时候，即系都系贵族之间骑士之间嘅战争。去到日本中世纪都系，喺织田信长之前呢都系武士阶层贵都系贵族之间嘅战争。但系因为武器嘅演化，或者系譬如话出现咗弩啦，弩系唔需要好似弓咁样去练习啦。咁火枪更加唔好讲啦，可以好平民就操练就已经可以用到。咁啊，大量嘅所谓平民或者系农民呢进入咗战争状态嘅常规战里面。咁因为呢班农民啊，或者系平民啊，唔好成日针对成日耕田。佢哋唔系读咁多书，亦都唔系贵族，甚至唔系骑士武士。所以佢哋进入战争之后呢，就为咗佢哋即系建功立业，于是就不择手段。 好啦，新闻翻嚟再讲。咁你话中国嗰个民间个农家文明冇契约精神咧，我哋头先啱啱讨论又微不尽然，因为咧你就算系明清两代，我哋睇到啲历史书咧，哇讲到朱元璋、明成祖几黑暗，杀就系杀京城周围嗰啲大臣文字狱，但系其实嗰阵时嘅中央集权唔会走去地方嗰度咧，去迫害啊，去捻嗰啲民间企业嘅。咁除咗你係收抽税一樣嘢，有時苛税就猛如虎啊，苛政猛如虎咧，就苛政咧係體現喺嗰個高税嗰度。咁各個地方係由嗰啲鄉绅科舉不第嗰啲文人留翻喺度，係同嗰度嘅地方官或者咧係翰林進士嗰啲就派出去地方做知府知縣，就咧做司法同埋水利行政長官。而呢啲知府知縣呢就唔係專權嘅，佢一樣同地方嘅士绅呢佢有某一種契約嘅關係。呢種呢係契約關係係孔孟精神嚟到連結，就唔好呢 即係事事去驚動個皇帝，係咪咁啊？呢個又好特別 喎。但係你話呢一種契約同西方嗰種真係好明確地保障私有產權嘅契約，係咪真係一樣？我就唔肯定。同埋有陣時佢之所以唔管，係因為佢冇能力管，而唔係代表佢真係有一個好清晰嘅契約嘅概念嘅。咁、至於點解？東西方對於呢一個契約嘅概念係會唔同呢，呢、這個都可以翻翻去我哋啱啱講，因為中國嘅封建咧係基於宗法，而西方嘅封建係基於契約，而唔係咁注重家族嘅。咁呢一個亦都係會影響咗佢哋需唔需要去到建立一啲比較一般性同埋非人格化嘅法治嘅制度嘅。譬如我哋見到有啲研究咧，就話。有譬如我哋 Stanford 嘅經濟學系有個教授 Ethner Greif 呢，佢就比較咗中世紀嗰陣時一啲意大利嘅商人同埋一啲北非嘅商人呢，其中一種呢，其中一邊呢，就係、佢特別可以佢家族嘅關係係特別緊密嘅，佢如果有咩不滿呢，佢好容易可以通過家族嘅關係呢去幫佢維權嘅。咁於是乎呢，長遠嚟講反而佢冇一個誘因去到建立一種更加一般性嘅法治嘅制度去到保障私有產權啦。又例如有啲人研究咧，中世紀其中一個導致佢發展出呢啲法治制度嘅原因咧，係因為當時嘅教會咧係禁止咗表親之間結婚咧，於是乎就削弱咗呢個家族嘅維權嘅能力咧，就促使佢哋更加要發展出一啲一般性嘅法治嘅原則去到保障佢嘅產權啦。但係因為中國有一個家族嘅文化上太有根深蒂固，係會窒礙咗呢一方面嘅發展嘅。呢個亦都係華人社會一個普遍嘅現象。但係點解香港係可以有法治嘅制度呢？就係、因為有英式制度嘅移植啦。如果唔係有外來嘅移植嘅話咧，係好難能夠兩全其美嘅。 嗱，而家其實講嚟講去叫做一國兩制。其實一國兩制裏面咧，仲有一個一港兩制。一港兩制咧，就係另一制叫新界丁權。嗱，而家你睇下呢一个咧，两会之后咧，成个大陆中共咧就系谂住成个香港会同你喐噶啦。嗱，下一步咧一定系喐埋啊新界呢个行之近千年咧，叫做丁权嘅传统价值。嗱，你睇住、 所以而家要改革嗰个选委会咧，原本个政界咧，而家而嗰个区议会嘅代表同埋乡议局嘅代表都一次过铲走埋。今日出嗰个政改方案， 新界乡议局点样面对呢个所谓嘅呢个叫议会改革咧？而家冇完全冇晒 声，唔使讲啊！啲借伤成毒系嘛，即系一次过铲起， 系啊， 有咩机会好得过今次啊？系嘛，即系你赋予嗰啲新界原居民嗰种，好似你话一港两制嗰种特权，或者佢哋嗰啲丁权， 冇错啦， 甚至一种半自治式嘅文化。咁啊，仲呢个系最好嘅机会。 因为呢个叫梁启超都总结过，其实唔系谭嗣同啊，总结过佢喺戊戌维新之前，佢话两千年来中国行嘅咧，系无非都系秦法，百代都行秦代制啊。呢个咧毛泽东讲，佢睇得出啊，系秦朝嘅中央集权制之下咧，系绝对唔容许一啲地方所谓自治嘅权力过大。呢个系一种基因嚟嘅。呢種係一種權力壟斷慾望嘅基因嚟，咁所以其實咧，你講緊嗰個春秋戰國嗰個咧，其實前世嘅中國，如果你仲叫中國，秦朝咧一路至到清朝咧，呢、這個講話係第二世嘅中國，而呢個叫民國至到整個民國可以講係第三世，但到四九年咧一個動盪咧，而家翻去咩咧？翻返去第二世就是秦朝。 其實呢個亦都可以睇成係呢個嘅銅幣嘅另外一面呢，你話一方面係中央集權呢，呢個嘅另外一面就係冇一種一般性嘅產權制度啦。咁點解政治權力嘅分立係會促進到產權制度嘅發展呢？就係、譬如嗰陣時中世紀歐洲呢，羅馬帝國崩潰咗之後呢，佢好長嘅時間呢都係分裂成好多個好細嘅城邦㗎嘛。咁正正因為有唔同城邦之間需要貿易，所以佢哋要發展出一啲比較一般性嘅產權嘅制度去到促進佢哋之間嘅貿易啦。加上呢，如果其中一個領主呢係特別侵犯啲人嘅財產嘅話呢，佢係好容易用腳投票走咗去隔離嗰個地方㗎嘛。而唔係，因為如果你冇唔係分裂嘅話咧，你要走，要用腳投票走就走去好遠嘅地方，咁就好難走嘛。咁所以咧，呢個就係點解政治權力嘅封建或者分立咧，係有利於一般性嘅財產嘅法治啦。 財產嘅保障 係啊。 咁同埋你啱啱讲到你话新界系行呢个华人传统嘅宗法啦，但其实唔系淨系新界喎，就算新界以外嘅大部分华人喺香港呢，佢哋对于一啲华人传统嘅家庭嘅价值或者一啲节日嘅重视呢，其实都系好高，同埋系高过大陆，因为大陆以前话要破四旧啊、反封建啊嗰啲嘢，所以系洗走咗好多嗰啲嘅传统啊。所以呢， 一个人民公社已经将家庭单位倒位啦，虽然短暂。 所以香港入一港两制呢，入面华人嘅嗰一制唔系淨系喺新界啊。所以个分界线唔系新界同其他地方，而系在于你嘅嗰啲讲咧系细嘅一个小群体家庭或者大家识嘅人之间嗰啲交往咧，亦或系一个大嘅社会个运作规则咧。咁香港就系细嘅嘢嘅交往咧，系用华人嘅文化，但系大嘅嗰啲法治嘅规则咧，系用英式嘅传统。咁所以呢个就系以前点解港英个徽号上边咧，一只龙同一只狮子之间互相对望咧，呢、這个就系象征咗香港嘅呢两种文化的。 阿龙安迪，你讲到嗰、那个契约啦，即系我有少少嘢想补充嘅。嗱，头先提到海洋文明、大陆文明啦，咁跟住落去演化咧，其实就系一个商业嘅文明同埋一个土地嘅文明。嗱、因为咧，譬如话你讲到中世纪啦，譬如中世纪威尼斯，其实佢行一个共和国嘅制度，同埋同好多。即係甚至阿拉伯世界啊，或者係歐洲啊嘅貿易，咁喺嗰個環境之下咧，即係食四方飯。咁你做商業，究竟嗱個當時擁有即係嘅嘢咧，就得兩個方法嘅啫。一個方法就係打你戰爭，搶你；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同你做生意。其實兩者好難分嘅。其實去到英國、荷蘭佢哋。嘅大航海時代咧，都係海盜同埋商人咧，係好難分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機會成本嘅啫。究竟選擇戰爭啊，定係選擇去做生意咧？係睇下邊個能夠著數啲。咁、如果大家立一個契約，這個契約係可以唔使打，又唔使花錢打，唔使攞命嘅，咁而做生意係可以。嘅發達嘅，咁係人都會選擇做生意㗎啦。咁當然做去到一個地步就解決唔到，就梗係要打啦。咁但係如果係農耕或者土地嘅呢種咁嘅文明呢，其實得一個方法就係佔領咗你嘅土地，攞咗你嘅人口呢，其實就呢個先至係王道㗎嘛，唔使做生意㗎，即係因為土地就係所有嘢㗎嘛。啊，因為以往咁而家當然啦，呢、這個世界就唔同曬啦。啊，就唔係淨係你攞到土地咧，就除咗香港啊，你攞到層樓就點啦。咁但係而家唔係一個土地農耕嘅世界啦嘛。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討論翻中世紀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從呢個角度咧去睇到點解西方或者係歐洲咧，佢哋嗰個文明個契約係咁重要。而多即係比較重要於東方， 係即係我諗，我哋啱啱就係總共講咗兩個原因，點解喺西方嗰個打仗嘅成本係特別高咧？第一就係你啱啱講嗰個生產模式啦，究竟係貿易抑或係農耕啦，定係土地嘅注重啦？第二就係因為西方個政治權力係分立，所以如果佢走去立亂立人啲嘢咧，人哋就好容易走咗去第二個領地嗰度啦。但係如果係大一統嘅時候咧，無論點樣立佢啲嘢，佢都好難走咗去出國噶嘛。 係啊。即係做生意一樣啦，即係我唔同你如果打我或者唔同我做生意，我可以同第二個做㗎嘛，係咪、即係海洋文明上面或者商業世界律上面。 好啦，咁所以呢即係講返呢這個中國同埋英國個封建制度啦，因為就而家講返英國嗰個君主立憲係遭到一個外國人係一個呢菲安格羅薩克遜種裔來自加州一個好明顯嘅高迪嘅係威脅，佢咧就唔遵守皇室嘅契約或者規矩，嫁咗入去食盡佢個好處，然後同個王子有拐咗出嚟之後，喺美國咧就 join 咗一個極左嘅意識形態陣營。喂，呢、這個好大鑊嘅喎，呢、這個同戴安娜唔同喎。因为戴安娜点样叛逆都好，佢本身系一个 royalist， 但系呢个梅根唔系啊！你点睇呢件事系对英国君主立宪制嘅威胁啊？ 嗱，正如以前亚里士多德咧有提出咧，就系话 有三种管治啊嘛，即系佢话有即系一个人管治，或者少数贵族统治，或者全部人管治啦。跟住佢就觉得一个理想嘅政体咧，应该系呢三者之间嘅制衡啦。咁而英国呢一个君主立宪制就系三者之间制衡，因为有君主嘅权威啦，同时亦都有上议院系代表贵族，同埋下议院系代表平民啊嘛。而其实全世界都咁，譬如美国都系嘅。不过美国将上议院改做参议院，唔系终身贵族，而系选一啲任期比较长同埋比较有远见嘅人去做啫嘛。咁所以我都系觉得仍然应该维持翻呢一个平衡嘅。但系我就唔会太过因为个别嘅即系树大有枯枝，族大有乞衣，呢啲嘢都系以平常心，唔使太过介怀啦。 你讲唔好介怀呢个 Megan 呢种挑衅， 系啊，即系唔使花太多。精神喺佢上面啦， 但系咧喺美国呢个民意调查，美国人似乎咧系撑佢多啲，英国人撑皇室多啲，呢、這个都系代表世代嘅文化意识嘅差异。 始终因为美国嘅历史比较短，所以佢哋有阵时啲人睇嘢系冇个对时间嘅尊重嘅， 同埋佢哋眼中咧嗰种童话，即系经过迪士尼系美化咗。仙女奇缘啊，雪姑七友啊，好着重个王子公主结婚 happy ending， 所以美国人嘅性格咧幼稚啲嘅。但系你睇欧洲，譬如格林童话同安徒生童话咧，其实佢个性质好悲惨啊！你知嘛？格林童话，譬如话呢个安徒生童话，即使系奥威尔呢个动物农庄，都系用一个童话嘅形式系讲俾细路仔听。而所以欧洲英国呢方面嘅童话系话俾你听嗰、那个人性里面嘅阴暗面，狼外婆啊诸如此类，系佢多讲啲谎言同埋未必有 happy ending。 系啊，呢个就系我近排咪写咗篇文俾你，就系、是、Chesterton， 佢写话点解佢得美国面对嘅危机系深过英国呢，就系因为呢一个历史越短嘅国家呢，佢对未来嘅想象系反而冇咁丰富嘅。佢即系好多人以为呢历史越长嘅国家呢，佢越多历史包袱，所以越系限制咗佢未来想象啦。但正正系因为佢历史上经历过好多嘢，所以佢系更加丰富咗未来嘅可能性。有阵时啲人淨系见过一种嘅嘢呢，就反而局限咗佢对未来嗰个想象。 所以中国人睇呢个梅根呢系反而识睇喎。因为中国人有两千年嗰种东宫西宫啊，同埋嗰种咧帝王同奸妃啊，吓、這、呢个靓似百里香琴啊嗰啲咧， 所以好似阿卢安迪话， 一眼就睇得出呢个 Megan 系真系唔需要理佢，因为咧如果用中国嘅宫斗嚟做标准咧，佢真系妹仔嚟嘅咋，妹仔级数， 冇错啦， 飞都未到， 系啊， 所以唔入流、啊。 喺呢方面咧，美国知识分子咧系冇资格评论梅根呢单嘢，你反而要问翻一个中国文化人，系咪啊？好啦，呢、這个广告翻嚟再讲。你睇我就係呢個網絡世代，加上美國只係得2200年嘅歷史，所以而家你嗰個民意咧睇美國網民咧係好短視同好 naive 嘅，係咪嗱？你唔信你將呢個 Megan 呢單嘢，你將佢原本向13億人啊講個因由，你問下大陸嗰啲民意，就算佢未喺君主立憲制嗰度活過，佢睇咁多呢啲咧攻心鬥嘅劇集，佢即刻個 impulse 就一定咧系话呢个梅根系奸妃，佢唔理你后面代表嗰啲咩 feminism me too 嗰啲，佢唔理你，一睇已经睇得出你系嚟搵食噶。 唔系，就算唔系讲中国啊咩宫斗啊，就算讲翻英国中世纪啊嘅宫斗啊，都好精彩啦。如果大家咧有机会去睇翻， 诶好多 几年前有一个系列，佢系讲白皇后啊，即系玫瑰战争里边白同红啊，跟住嘅红皇后。啊，跟住再去到咧，就后边嘅亨利八世嗰度嗰段啦，即系废圣公建立圣公会嗰边。咁如果玫瑰战争里边啊嘅女性角色啊，里边嘅宫斗啊，都已经好精彩。所以英国人唔系缺乏宫斗嘅历史， 佢有佢嗰、那个系，佢、有佢个系统， 佢都有佢好丰富嘅系统啊。点样个红皇后？啊！揽住个仔，最后啊，亨利六世啊，变咗做咗国王， 呢啲全部咧都係 散位嗰種陰謀好多啊！有時啲皇叔啊，有時啊即係外戚啊，啊皇后嗰邊嗰啲國寇啊嗰啲咧，係嘛？散位 喂，倫敦塔運咩人啊？ 係啊，殺好 運自己親戚噶嘛，全部係咪先？啊，咁你乜英國人點會唔？ 咁但係咁樣咧，就係、是、一種印象，好似英國嘅中世紀咧，係嘛？非常之黑暗。一諗起就係嗰啲少女巫啊、宗教裁判所啊、伽利略遭到迫害，好似我哋讀明史咧就覺得文字獄啊，嚇、這個咧朱元璋、明成祖、康雍乾文字獄好悲慘，但其實係咪呢個視覺嘅全部分咧嚇？ 嗱、明朝我就真係唔係好知有咩好處，但係一般嚟講，作為一般性嘅道理咧，我哋睇一個歷史嘅事件或者一個時期咧，要評論佢嘅好壞，有陣時係要睇一啲長遠啲嘅影響嘅。就正如我哋睇到一隻毛蟲嘅時候，會覺得佢好樣衰，但係想像唔到佢第時會變咗一隻蝴蝶啊嘛。咁譬如啱啱講到中世紀咧，雖然佢當時受限於當時嘅即係科學嘅認識。或者其他水平嘅限制呢，佢係有好多我哋而家覺得好戇居嘅嘢，但係佢都奠定咗後來一啲好嘅發展嘅基礎，包括我哋之前講到佢政治上權力嘅分立係造就咗一個思想嘅市場，係為後來嘅思想上嘅飛躍，包括啟蒙運動係創造咗條件，同埋好多現代嘅科學嘅方法呢都係喺中世紀嗰度萌芽嘅，譬如中世嗰啲 Albert the Great 啊嗰啲都係一啲科學嘅發展嘅先鋒嚟嘅。咁呢度我就諗起一個故事呢，可能你都知道，就係、是、以前啦基辛格訪華嘅時候呢，就見到中國總理周恩來呢，就問佢覺得法國大革命對世界有咩影響，跟住周恩來嘅回答係言之尚早，跟住呢個時候基辛格呢就驚為天人，覺得佢好犀利，同埋呢個故事喺西方係廣泛流傳嘅。 呢個唔係真 嘅。係啊，呢個其實係一個誤會嚟嘅。周恩來真係有話言之尚早，但係點解呢？因為佢以為呢基辛格問緊1968年、 哦、 巴黎五月阻仔搞事、 哦、 所以佢就話言之尚早呢。係啊，但係呢個雖然係一個誤會呢，但係佢呢句說話帶出嗰個道理係真係幾啱嘅。 真係喎，佢呢個錯有錯著喎。 係啊，因為 而家發生緊嘅事，包括梅根搞呢啲咁嘅嘢，都係法國命大革命支流末流嘅延續。 係咪？系啦，同埋周恩来 黑命贵，系咪？ 因为周恩来嗰个时期，佢心谂我成世所搞嘅革命嗰啲样嘢，咪就系法国大革命嗰个精神。 系啊，佢自己都系噶。 系啦， 1917年呢个苏俄十月革命，吓、啊、毛泽东个所谓农民革命，呢、全部系法国大革命嘅 余波 投胎啊，余波，同埋越向中国向东方呢、这个发展咧，到赤柬柬埔寨越系血腥。 嗯， 唔知点解会咁。 所以嗰陣時 ，Edmund Burke 咧反對法國大革命嘅各種士君主義、平均主義同埋社會主義咧，佢係的而且確係好有道理，但係受到忽視嘅當時。 嗱，其實咧，英法兩個國家我哋講都話世仇啊。喺呢個角度嚟講，其實可以講話佢哋嘅分歧係咩咧？法國人咧係一個革命嘅人民，英國人咧係一個反革命嘅民族嚟嘅，係嘛？保皇嘅。而且佢覺得咧，你用咁革命血腥嘅手段咧，係野蠻嘅。 嗯， 我哋仍然保留個皇室，但喺個皇室呢個 framework 裏面不斷咧係去改良同埋改革。 嗱，有個咧好粗淺嘅理論去解釋嘅。 你睇 The Crown 嗰個片集就是、 英國因為真係地方細同人太少，如果行法國嗰隻革命嗰隻殺人法咧， 死啊，冇得走， 就死啦， 冇得走啊！ 即係清場啊，成個英國咧， 冇得走， 死曬。 因為你法國嗰陣時清場咧，都有啲皇親國戚走咗過去荷蘭。 係啊，你仲有地方走啊嘛，同埋你成個即係歐洲嘅皇室咧，即係大家嗰啲錯綜複雜嗰啲關係咧，你仲可以揾到隔離屋嗰個嚟繼承。英國如果你行嗰隻即係法國式革命咧， 死曬， 喂一代係慘曬， 死好多啊，係 啊。 系嘛？你唔同呢个法国革命啊，路易十六个细佬，路易十八都及时走向欧洲嘅，收尾至杀翻嚟啫。 但系即系虽然法国系现代左翼嘅一个起源地咧，但系而家有啲法国嘅学者联署咧，反对美国啲大学校园嗰啲左交嘢入侵法国添啊，连佢哋自己都醒觉咗。 好简单啫，因为法国个女人唔使英美嗰啲鬼婆教佢点做女人啊嘛。佢嘅女人有另一種韻味同另一個culture啊，呢個我哋第日再講。